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酒欠酣，遥闻御花园中歌舞声渐停，这场召见让嘉宁帝相当满意，他也算认可了任安乐在京师的地位，说了几句场面话，便让任安乐和安王退下了。嘉宁帝仍坐在石椅上，良久后酒壶渐空，赵福行上前低声劝道： 陛下，夜深了，天凉，少饮些吧。 嘉宁帝不语，忽然抬头望向皇城北面，幽声低语： 赵福，你说帝圣天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若是活着，朕的江山怎么还能如此安稳？若是死了，那朕是不是就可以走出这座围城了？ 嘉宁帝骤然起身，眉目肃冷。赵福循着嘉宁帝的目光看去，落在皇城北面的宫殿上，神色微变。那是昭仁殿，太祖驾崩之处。世上几乎无人知晓，太祖离世时身边伴着的不是皇后妃嫔、皇子公主，而是帝家家主帝圣天。也无人知晓16年前帝圣天在太祖墓前立誓，此生绝不再踏进帝都一步。帝圣天20年前一身武功便已臻宗师之列，世间难寻敌手，这才是嘉宁帝十年都未曾走出帝都的真正原因。他赢了帝氏一族，让大晋从此以皇家为贵，却将自己永远困在了这座围城，以帝圣天轻视之名画下的围城。宫娥领着任安乐出了观心园，因来过一次，任安乐便把宫娥打发了，独自一人朝外走。入夜的皇宫巍峨华丽，小径通幽，但显然任安乐高估了自己识路的能力。不过半刻，他便在这弯弯绕绕的皇宫里头迷了路。 唉， 任安乐叹了口气，正准备随便换人带他出去，不远处阁楼上静立的人影让他脚步一顿。阁楼下有侍卫守着，硬闯。他可不想明日自己偷香窃玉的名声传得满城风雨。求见，显然不符合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任安乐拖着下巴眉一挑，露出得意的笑容。天剑阁内，寒夜静静站立，手中拿着温硕此次会考的试卷，面颊微红，神情温和。忽有树叶沙沙之声响起，寒夜蹙眉抬手，便看到围栏之上穿着一身藏青古裙的女子盘腿而坐，笑容明媚。 哟， 任安乐吹了声口哨，他倒是不知清冷古板的太子爷喝醉之后竟是这么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任安乐出现的突然又毫无预示，许是他脸上的笑容过分灿烂，寒夜竟一反常态，没有素着脸讲规矩，只是朝阁楼下望了一眼，笑道： 任大人好身手。 殿下好眼力，安乐十岁习武，一身功夫打遍晋南无敌手，若殿下笑纳，安乐可保殿下此生安全无忧。 任大人说笑了，大人如今乃一府四卿，全权之心应当用在京城百姓身上。 任安乐摇头回避，指着寒夜手中的试卷问： 这是温小公子的会试试卷？听闻陛下在殿试中以天下为题，小公子以百姓为水，律法为柱，君王为剑来回陛下。金銮殿之答，言经四座，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大才， 将来前途定无可限量。 温硕很争气，比我想象的更好。 韩烨眼底的骄傲丝毫未掩，许是韩烨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每次谈及温硕时身上的冷峭都会冰化，一点都不似平常那个古板严肃的太子爷。任安乐心底微微一动，身子一弯扶上前，嘴唇直接停在韩烨耳边，悄声道： 殿下，若不是年岁不对，臣真会以为温小公子是您在民间的遗珠。 任安乐面色正经，声音带着饮酒后的沙哑，说出的话却极不成体统。韩烨只觉得耳边湿润的触感划过，一阵热气升腾，他猛地一怔，抬手朝一咕噜缩回的任安乐看去，自己居然被调戏了。韩烨自小被立为一国储君，身份贵重，倾慕他的女子天下皆是，可是有谁敢做出这么不成体统的事？任安乐见太子如此表情，同样诧异，连连摆手告饶： 殿下殿下，臣只是开开玩笑。 不至于吧，东宫妃嫔也不少，太子怎么反应得像个厨一样？ 作为被轻薄的一方，韩烨本来满是怒火，可却在任安乐诡异的打量目光下生生忍了下来，只是沉着脸应声道： 沈大人，孤是大晋太子。 哦，原来他是觉得自己丢面子了。殿下，这在咱们晋南也很正常。 正常？ 对啊，晋南民风开化，不少女子甚至休夫令嫁，也和男子一样拥有继承权。我在寨子里见过不少姑娘都是这般与心目男子相处的。 韩烨一阵血气上涌，晋南和北地尽管习俗不同，可女子也不会胆大妄为到这个地步。韩烨见任安乐一脸真诚，才顿悟他虽有入朝领军的帅才，但自小在土匪窝长大，其他方面太过缺乏，遂揉揉眉角苦笑道： 任大人，无论晋南风俗如何，这里是帝都，有些规矩和你们那里不太一样。 知道了知道了，臣以后谨言慎行，绝不再触犯圣体。 任安乐敷衍的话说到一半还是有些不乐意，他撇了撇嘴问道： 殿下，天下间想入东宫的女子数不胜数，为什么我不可以啊？难道安乐真的如此入不了殿下的眼？ 韩烨微怔，并未回答，只是怡然坐回隔台木椅上，沉默片刻，才对盘坐在横檐上一脸疑惑的女子道： 因为太可惜了。 任安乐眉毛一挑，脸上立刻明明白白写了几个大字，这算什么理由？ 这次科举舞弊案，任大人的所为便是大人不能入东宫的理由。任大人不只有帅才，孤看朝堂剥爵一直在大人翻掌之间。 韩烨的声音清冷入耳，任安乐神情未变，只是勾着嘴角摇晃身体，一言不发。韩烨对上任安乐漆黑的眸子，缓缓道： 无论是民心、世子、朝官，俱在大人算计之列，即便是父皇和左相也依然。忠义侯执掌西北数年，极为慎重，父皇对其跋扈早有不满，只是寻不到发作的借口。至于左相，他很清楚在世子口诛笔伐之下，朝廷势必要有所交代，一个户部尚书远远不够。若非左相插手，忠义侯的军权又岂能轻易被逼交出？至于左相会如此心急的原因，想必大人比孤更明白。 殿下目光如炬，安乐小小伎俩原就不指望能瞒得过殿下。 任大人谦虚了， 朝堂差的便是大人这种一心为民的好官，且心有乾坤。所以姑才说，任大人入东宫，太过可惜了。你若留在朝堂，姑相信会是天下之幸。 寒夜沉声，目光诚恳。任安乐拖着下巴瞅着他，突然道： 太子殿下，有没有人对你说过你是一位很好的储君？ 任安乐的目光笃定而认真，寒夜微微一怔，眼底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他笑了起来。 自姑被立为太子起，这句话常入耳里，却无人如你一般直接。任安乐，你真的很特别，不同于姑见过的任何一名女子。 寒夜突然起身走到任安乐面前，任安乐诧异地望着他，只见他如任安乐刚才一般突然俯下身，唇角含笑。 姑虽不能引你入东宫，却愿和你成为莫逆之交。任安乐，你可愿意？ 寒夜墨黑的长发落在任安乐胸前一动未动，仿佛在执意等任安乐的答案一般。 唉，真是不能吃亏的主。 任安乐回首，却突兀地撞入一双墨黑的眸子。面前的人眉峰如墨，薄唇轻抿，脸颊犹带饮酒后的红晕。他眼珠子动了动，突然想，民间传言太子寒夜长了一张惹女子倾慕的好皮相，却原来是个时辰话。风微起，两人长发被吹散，缠在一起落入空中。任安乐嘴角一动，不由自主喃喃道： 君子面如冠玉，美人月下成霜。 安静的氛围突然被打破，一道不合时宜的长笑声在内阁入口处响起，即是畅快淋漓。寒夜面色微变，任安乐欣赏美色的好机会被打断，只得暗叹可惜，抬手朝里望去。一对青年男女站在不远处，男子着深蓝净服，面容英俊素朗，抿着唇，目无关心。女子一身绛袍，张扬英武，眉间清明，此时脸上满是揶揄的笑意。 王兄，你把我和郑言扔在一群酸腐书生里，自己却躲在天剑阁和家人相会，这可不是君子之道啊。哎，不给咱们介绍介绍？ 女子双手交握在胸前，眼睛斜瞥着看向任安乐的方向。寒夜叹了口气，回转身。 安宁，休得胡闹，这是大理寺卿任大人，你们是何时来的？ 何时？不太早。那就是刚才这位小姐说君子面如冠玉的时候。 寒夜眉角一跳一跳，终是忍了下来，朝一旁的施正言看去。 正言，姑把安宁托付给你，你便给姑教成这副样子了，好好一个女儿家。 好了，皇兄，我四年没回京了，你别板着脸训人。 安宁公主一摆手，利落飒爽，却也丝毫不掩其天家贵气。寒夜无奈摇头，朝任安乐道： 任大人，这是安宁公主和施将军。 安乐见过公主殿下，施将军。 任安乐拱手，算是见了礼，心里却在感慨，原来这便是那位安宁公主。 有声书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